唔使化咁多妆。 哦，咁我谂你个愿望可以继续去到2022年啦，系啦，好似话我哋戴口罩都要戴到咁长一时间。不过我就唔系好中意戴口罩，除咗因为疫症之外咧，即系化妆系一回事啦，当然啦，另外一回事就系焗到我个下巴嗰度出咗好多妆。我谂你又系咁啊， 系嘅，我系嘅。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出现咗呢一个情况。不过你系咪真系咁懒化妆啊？ 其实 你都扮靓噶喎。 我之前有段时间好贪。贪靓，我贪到咧，系会每一次化晒成个全妆先出街，因为咧有阵时，譬如我哋做嘢拍嘢嘅时候咧，咁啊戴晒啲假眼睫毛啊，嗰啲好少少嘅嗰啲叫咩细致位啊，即系眼影又分几层啊，嗰啲嘅时候咧，好多人都真系会话戴埋大眼仔啊，嗰啲嘅时候，好多人都话哇你好靓喎，今日做咩啊？咁跟住之后咧，当俾人赞得多嘅时候咧，我自此之后有段时间我日日都咁样做， 因为俾人赞 系啦，俾人赞咁直至到咧有一次咧，即系有段时间俾人赞到已经唔再赞啦，而自己化妆已经化到咧个妆开始唔上妆 吓？点解？ 唔知啊，啲皮肤可能唔知干得滞定唔知点样啦，即系化妆嘅时候有好多嗰啲一条条折痕啊，或者啲粉好厚啊， 岁月嘅痕迹嚟嘅啫。 唔系，即系嗰段时间当然呢个其一啦，但系其实嗰段时 间就 系。系啦，应该攰得滞，咁跟住啲粉咧，直情系浮嘅，全部贴唔到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觉得哇，好似丑样过唔化。 系， 咁我就慢慢少翻化妆啦。 系，就是、因为都系人哋话你点解啲妆咁浮啊？咁你又唔化妆？ 都系人哋话。 咁你自己觉得咧？你自己唔觉得你化妆或者唔化妆系点样嘅咩？ 而家反而咧，人越大咧，就真系头先彭晴话斋啦，岁月嘅痕迹啦。反而而家唔化妝咧，我係驚嘅。我有陣時如果我落街，我明知我自己喺譬如上水區行得耐啲，我會畫翻條眉。 你驚人哋認得你？ 係啦，畫翻條眉 嚇親人啊！ 係啦，因為我之前都試過好多尷尬事嘅。咁就係咧，有陣時冇化妝，我壓低曬頭，好似成日好似偷嘢咁咧。咁真係反而有好多人嗰陣時又認得我，嗌我嘅時候，跟住我啲阿鼻啦，係啦，啲人就會覺得我好串。 哇， 好酷，好冷漠，所以嗰阵时点解成日嗌冷漠就系咁解咯，冷漠啫， 冷漠 系啊，冷漠。咁跟住，但系而家有阵时就系我，所以耐咗嘅话，我就会画条眉咁样。你咧，你会唔会咧？ 我就其实化妆都系工作啦，所以先要化妆啦。平时就如果放假嘅话，都尽量都搽翻啲防晒嘅，有颜色嘅防晒，等啲面色就会好睇啲，但系就唔会咁重手。啊，点解今日节目开始嘅时候又会讲起呢个化妆咧？即系因为最近喺日本同埋韩国咧，佢哋有一个叫做社会运动啦，正所谓吓，咁啊发起咗呢个社会运动咩咧？要争取女性嘅素颜权，系啦，就系、是、素颜嘅权利。 即系唔化妆嘅权利 系啦，咁啊，点解佢哋要争取咧？因为我谂即系我哋喺香港工作嘅需要都系要化妆嘅，咁啊，同埋啲人都会话你做乜唔化妆啊？病啊你系咪啊？点解面色咁差啊？咁样喺度弹你，甚至乎好似阿莫莉你咁讲啊，哇，点解浮晒出嚟啊？又哇好干啊，又弹三弹四啊咁样。但去到日本同韩国，我谂佢哋更加严重啊，因为佢哋会觉得女人一定要化妆，如果唔系咧冇礼貌。 系呢个系佢哋嘅 尊重 文化之一。 系啊，所以佢哋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化妆。咁但系咧就佢哋点解要而家争取咧？即系呢个嘅素颜权咧？即係其實呢幾年咧都有噶啦，你見到有好多啲女權分子咧都有出嚟爭取唔同嘅權利噶啦，即係包括唔剃體毛啦，係啦，唔化妝啦，呢個係其中一樣，因為覺得喂。我有權化妝，我都有權唔化妝啫，係咪啊？ 我知道直情有啲係甚至乎裙添啊，因為有啲人可能翻工嘅時候一定要著裙。我聽過有個誇張嘅說法，就係話咧日本因為佢哋嘅頭先講文化禮儀好嚴重噶嘛。我聽過有一次咧，係有個女嘅下屬咧，個上司因為佢哋要一齊開會第二朝，佢直情話不如你影低你聽日對絲襪俾我哋睇啊！ 要影低對絲襪， 即係佢唔係因為鹹濕而個上司叫佢影，原因係咩咧？佢哋 話唔係。 原因是因为原来他们的文化里面来讲翻工一定要着丝袜，即是我们香港人都可能会觉得有时你对腿滑一点的话都不需要着丝袜的嘛。 啊啊、 他们原来不是，重要是我们香港人会揀其他颜色去着的嘛。 啊啊啊、 他们一定要揀某一只的肉色的。如果他们就是怕他第日即是听朝早去开会的时候那只的肉色不是个上司所讲的那只肉色，所以就说你影低你听日翻工的丝袜给我看。 即系佢哋系着重个靓，系去到 佢哋唔系着重个靓咁简单，佢哋系要要求所有嘅嘢都系一致。 系啊， 所以咧佢哋兴啲乜嘢咧？譬如话啊，一兴全部冚烂染晒金色嘅头发，所有女仔都金色头发，全部冚烂剪音，所有女仔都学剪音，因为佢哋唔要独特，佢哋要全部都要羊群心理，要即惊突出啊！ 系， 头先你讲嗰样嘢系可能即系着丝袜都系其中一样啦。总之就全部冚烂都要要求你一样啦，着高踭鞋都系啦。所以佢哋亦都发起咗一个即系啦，要求即系日本嘅政府希望可以要求咧啲女仔 素颜， 唔系一定要着高踭鞋翻工，系、啦，都系一种权力，即系权利嘅即系争取啦，都系希望可以自己有一个自主权喺度咯。即系不过我又觉得即系化妆或者唔化妆，如果去到即系好似日本同埋韩国咁咧。太过极端啦，当然就系、咁，但系你自己可能自己都惯咗啊，唔化妆咧，好似你头先咁话啫，都系周身唔自在嘅。对于有啲女仔嚟讲，都系，因为觉得睇唔惯自己素颜嗰个样咧，黑眼圈啊，面色好差啊，甚至乎系有啲岁月嘅痕迹啊，或者觉得无精打采啊。尤其是好似当你出街嘅时候咧，你唔觉得啊，化翻画翻少少眉啊，搽翻少少 mascara 咁先个人觉得精神。即系我觉得，所以化妆或者素颜呢一样嘢，真系你睇你自己，真系觉得你觉得自己唔系一定要次次都哇化到好浓妆嘅，少少淡妆，譬如好似而家兴嗰啲裸妆咁样咧，化咗等于冇化嗰啲，即系睇落去觉得自然，其实都觉得自己都觉得。靓嘅，咁都 OK 啦，系咪啊？唔使人哋要话俾你听你靓先至靓嘅，你嘅自信都可以咁样慢慢建立翻嚟嘅。 奈何呢个世界上面咧，好似咧唔再系，只要追求更加靓先至系一个目标。 真系。 立线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已合着眼睛。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 啱啱 啱听紧嘅郑秀文嘅终身美丽， 系啊，佢都成日素颜啊，因为成日屋企做运动流晒汗个样，哇，真系红粉飞飞啊！ 所以靓女系咪未必系化妆师出到嚟嘅？ 化妆更靓咯。 扮靓咧，我想问一下彭晴一样嘢， 咩话？ 你知唔知乜嘢叫月颜？咩？佢叫咩？月牙瞳啊，瞳就系木字嗰个瞳， 月牙瞳 系啦，月就系月光个月，牙就系牙齿个牙。 月牙瞳唔知咩嚟噶？ 呢一个咧，原来咧最近网上好 hit 嘅其中一个嘅 网红系嘛？ 唔系嗰个 con 啊。眼嗰个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系啦，大眼仔， 佢又唔系大眼仔咁简单。佢就话咧呢一个咧，而家喺网上喺内地啊，话都好 hit 嘅，因为好多嗰啲网红咧就会不停推销呢一样叫做月牙瞳或者月牙美瞳嘅物体。 月牙 美瞳系咁话说就系咧，佢咧戴咗之后咧有少少好似美少女战士咁啊！佢堪称咧，我而家开张相放大俾你睇， 发光咁样系咪啊？ 佢会隻眼咧、 哦，好似有个圈咁样喺个瞳孔嗰度。 系啦，咁但系嗰个圈咧系半个好似月牙，即系月亮个月弯个尾咁样嘅。 好似幅画咁，睇落去好有神添啊，炯炯有神啊，直情系觉得。 系啦，两隻眼都即刻好靓啦，系咪？咁跟住之后就变上好多好多嘅女仔都好想即刻网上买，结果但系人哋买完之后咧 ，model 就真系 model。好多唔系 model 嘅人戴完之后会变豆鸡眼， 系、哦， 跟住之后咧，因为 魔力神器添， 系啊， 呢啲咁样嘅con 啊，你戴咗唔化妆咧，成只鬼咁， 系啊， 真系老老实实啦， 系啊，所以就即刻就而家开始不停喺俾人话啦，喂，唔系真系个个都戴得噶，唔系个个戴到靓噶， 喂，同埋戴咗亦都未必个个都啱戴添嘛， 系 呢啲有色嗰啲con通常都比较透气度低啲噶嘛， 系、啊、 我细个嗰阵时成日都戴呢啲con，佢而家戴唔到啦， 所以我就话追求靓呢样嘢系无止境感觉上面 一定系 尤其是咧，我系身边听过有啲嘅 case，有啲说法咧，话本身佢都 OK 靓女嘅朋友嘅朋友，咁跟住咧，佢但系出街即系落街楼下食碗鱼蛋粉啫，都一定要戴翻大眼仔啊，都一定要画翻条眉，画翻眼线， 我以前识好多 auntie 都系咁噶， 但系好夸张，食个鱼蛋粉要落街， 因为佢觉得要自己靓咯，同埋呢啲靓咧嘅呢个追求咧系自己一种执着嚟噶，系啊，因为咧唔系净系惊人哋见到佢唔化妆，认唔出佢个样嗰种尴尬，而系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要保持嗰种美丽，而呢一种美丽系令自己开心嘅，所以女为悦己者容，咪就系咁解咯。 所以我都觉得咧，如果你扮靓系为自己开心咧，系好事嚟噶， 一定系咯。 但系如果你系为咗人哋去说三道四而走去化妆咧，就系另一回事啦。 系、不过即系我谂，即系对于靓，头先你都话个追求系无止境啦。即系我觉得化妆呢啲嘢咧，真系呢个技术咧系真系好高超嘅。有啲人系好有天分啊，或者啊，佢好俾心机去钻研去学咧，哇，学到化到自己个样咧，真系令到佢变咗第二个人咁，哇，咁靓，好似头先你话戴咗嗰只月牙瞳嘅隐形眼镜咁样，哇，本来对眼好细只嘅啫，单眼皮嘅啫，哇，戴咗嗰啲隐形眼镜啊，哇，黐咗啲双眼皮胶纸啊，哇，仲要黐埋啲假眼睫毛，哇！直情变咗第二个人咁，但我发觉呢几年咧，唔系净系话啲人去整容，好似变第二个人，就系呢啲化妆术，简直就系易容术咁啊！ 系 喺网上面咪见到好多啲内地，尤其是内地嗰啲都几多嗰啲网红咧，哇，影嗰啲相前后简直系半若两人啊！未上妆之前系一个阿婶，上咗妆之后咧系一个美女，哇！啲化妆。嗰啲化妝技術可以係咪特技化妝嚟㗎？ 你知唔知我有段時間咧，我追呢啲睇添啊！我特登去 search 呢一啲字， 咁㗎，係 啦，變裝前後去睇。我嗰陣時信係真嘅。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先，我可以拆解你呢件事嘅彭程，但係拆解之前，我想問一下你信唔信係真，定係你信係特技一開頭？ 誇張到咁喎，真係冇可能喎、 啊。我除咗覺得係騙術之外，諗唔到係有啲乜嘢。 所以我就成日喺度睇住佢成個 cam 睇住佢點樣化，哇！真係望住佢化嘅喎，真係唔係 佢又咁化，我又咁化，點解我化唔到變咗個美女嘅咧？ 係啦、啊，直至到我早排咧又同一個嘅化妝師傾偈，咁佢亦都幫好多 artist 化妝嘅。咁我就問佢：喂，呢單嘢真定假㗎？我話：但係我睇人哋化嘅時候真係似層層嘅喎。咁、但係又會唔會真係嗰啲特技啊或者假㗎咁樣做出嚟㗎？佢就話原來真係可以化到咁誇張嘅。不過呢一啲嘅誇張，大家留意一下，上網揾嘅質素，即係個片嘅質素，又或者你會睇到喺電視機睇嘅，佢哋永遠可能都唔會話去到咁高像素。因為點解呢？佢話因為佢哋係真可以做到，但係佢哋係所有嘢化到勁深色，即係譬如個鼻梁啦，咁佢就畫到真係成條長方形咁。 我見到佢嗰個嘅叫做鼻係啦，鼻梁嗰度咧係用到好深嘅啡色嚟到營造出嗰個高嘅效果嘅， 係啊，鼻 高 嘅 效果嘅，係啦，陰影啊打得好高啊， 係啦，咁佢譬如隻眼啊嗰啲，佢話根本上全部嘢佢都真係因為用到勁重嘅粉。勁重嘅顏色，所以你會只能夠喺遠嘅即係淺嘅解像度嗰度，你先至可以得。又或者佢哋點解都仲要整嗰啲叫咩美圖秀秀定叫乜嘢啊？係即係啵啵佢咁樣嘅。咁或者咧，即係你喺電視機睇就得。佢話：但係如果當你真人睇咧， 就好厚妝， 好恐怖。 即係我明白啦，其實係將啲粉咧係搽到塊面啊，厚到咧好似一幅畫咁，將佢搭好多油上去， 遮曬所有， 遮住曬係啦。然之後將佢重新畫過。咁但係佢畫過啲美術都幾好。 系 好老实， 所以其实都系要有天分先至可以做到。 系啊，冇错。不过咧，好老实讲，而家你话就算影相咁样唔化妆，都有啲 app 咧，即系影咗之后啦，咁跟住然之后好似帮你上妆咁样，依然都可以做到咁嘅效果。所以就算冇化妆影相都唔怕俾人见到你个残样嘅。 就算佢好殘嘅樣子之後，你係咪就係唔中意你嘅伴侶咧？ 有啲人 係 咁噶，明明叫你唔好化妝，但又彈你個樣子。 咁啊，不如分手啦！佢唔係真正愛你個人嘅，愛你個樣啫嘛。廿年後都唔愛你咯。是昨日片段，以前變得依稀，別再為我附送著太多心機。其實以前無味，別記住當初的勢利。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似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烦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质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就当是我没法胜任，其实烦厌了就来任由爱变恨，自恶运把心分给某君，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不需挂心，只因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只因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爱。 再放任，求放任，齐放任，都不再信任缘分。 都是那句啦，岁月催人老，当你人老珠黄的时候，你就不爱你的伴侣了咩？ 咁但是喜欢那一刻又真的要他吸引才会爱上，是这么衰的呢。 刚刚听过是 Pandora 的非理想爱人。转个头咧，十点半之后就会有敏感人物个彭程。 系、啊，逢星期一我哋都会有呢一个环节敏感人物啦，都会请一啲嘉宾啦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自己独特嘅故仔啦。今晚嘅呢位嘉宾咧。特別嘅，咁啊，同埋我諗啊，聽開我哋電台節目嘅朋友咧，其實可能都聽過佢嘅名嘅。 係啦，佢就係 Vincent 李顯善，就係一個法醫人類學嘅女法醫嚟嘅。係 啦，咁就你知啦，因為佢係法醫人類學家啦，咁所以咧佢接觸嘅嘢都係有血有肉嘅。 係 係啊，所以要提醒住大家先啊。 係啦，即係陣間咧喺訪問內容裏面聽到佢好似冇藥冇嘢驚，我私底下而家爆樣嘢俾你聽。 點啊？ 佢好似啦，即係我哋個個人類都會驚嘅嘢，即係屍體骨頭，佢唔驚啦。但係佢偏偏驚曱甴， 係嘛？ 佢驚蟲㗎。 哦，啊嗰啲我哋話呢啲屍體嗰啲蟲嗰啲佢唔驚，反而佢驚曱甴。 係 啊，所以咧就即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弱點。不過如果你真係聽呢啲嘢都係感覺到咧唔係幾舒服嘅話，俾定啲提示你啦。可能裏面涉及啲內容引起大家不安嘅，真係啊。 係啊，所以大家要有咗心理準備先好聽之後落嚟嘅敏感人物啦。 但係佢真係好有趣嘅咧個故仔， 我都覺得好聽。先聽至十點半新聞之後翻嚟有佢啊。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71宗本地病例，其中29宗源头不明。葵盛西邨第八座再多一名住户确诊。在张敬轩演唱会入口处做分流的一名工作人员亦都确诊。早前有一人确诊的沙田一田超市，再有5名员工初步确诊。涉及菜档、鲜肉部门的员工，超市已经关闭。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可能出现环境污染，呼吁市民要注意卫生，接触任何公用设施之后都要洗手。另外，医管局说，第四波疫情以来，部分病人入院的时候情况已经需要急救，包括较年轻的人士，形容今次的病毒株较危险。政府今日起在10个港铁站设置自动派发机，俾市民自助领取深喉唾液样本，俾市民自助领取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今日大约10000个收集包已经派完。设置样本收集包的港铁站是大围、调景岭、牛头角、葵芳、北角、黄竹坑、大埔墟、兆康、九龙和青衣站。市民要将样本交回指定的47间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或者13间卫生署诊所。仁济医院一个内科男病房再有5名病人带有耳念珠菌，年龄介乎73至88岁。院方说全部人没有感染症状，其中2人正是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其余3名已经出院的病人，有2人是安老院舍院友，仁济医院已经通知卫生防护中心跟进。律师会发表声明表示，从传媒报道得知，总裁判官和他的家人曾经收到死亡恐吓。律师会强烈谴责对司法人员的恐吓行为，有关行为对法治和司法独立造成无法容忍的威胁，呼吁执法机关马上彻查，将犯案者绳之于法。律师会说，法官和司法人员按司法誓言要求不偏不倚，同无据无偏地履行职责。任何人意图借助恐吓在法官和司法人员的裁决过程施加压力，都不会动摇公众对司法机构的信心。为保障司法人员和维护司法独立和法治，必须立刻制止对法官和司法人员的恐吓行为。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145点，跌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1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07，瑞士法郎0.89，加元1.28，人民币6.53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41美元，卖出1840.1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搵工搵工，真系搵就有工做。 唉，又见唔成光啦！嚟咗香港已经半年啦，20几岁仔，一啲收入都冇，唔通我真系更渣？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要知道新一个单元嘅主角 Ryan 搵唔搵到工？记住留意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开始我哋今晚嘅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访问，其实由阿莫莉你嚟介绍啦，更加好添。 系，佢系我而家其中一个好朋友。我冇谂过，竟然有一个读法医人类学一个咁、啊，我觉得伟大嘅职业啦嘅朋友。 同埋即系因为彭程都好中意听佢做节目啦，系啦。咁、我哋隔篱一台有个节目叫做法医研究所，咁啊好紧张刺激嘅，有时听啊 Vincent 啦讲啲案件啦，有啲嘅解释啦，咁样就呢一方面啦。我谂我哋除咗喺呢个电视剧里边啦，有阵时追剧会讲到有法医。这个题目之外都不妨听下电台有一个节目亦都要听埋我哋嘅访问。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啦，由啊 Winston 李先生。 Hello， 大家好， 你好，你好。 系啊，吓都几特别嘅呢一个科目啊，吓法医人类学噶。 我哋私底下食饭嘅时候都成日问佢：喂，呢个点样点样噶？喂，你最近发现啲咩啊？跟住或者自己啲骨有事，可唔可以帮我摸啊？ 要骨医咩？做骨伤嘅咩？佢系真系。咁啊 ，Winston 先系啦。点解会对呢个法医人类学家呢、這个专门？咁有興趣嘅咧、 其實都幾偶然或者幾巧合嘅。最初接觸佢好大嘅影響，同好多而家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都係一樣嘅，就係、是、受電視劇影響嘅。咁、但係一個電視劇，即係佢俾到一個感覺，我就係、是、哇，好似好刺激啊，好有型啊，好似好正義凛然嘅感覺啦，去破案啊嘛。 係咩劇集啊？ Bones 啊， 係 啦，係啦，係啦。咁啊，咁因為咁樣緣故咧，咁啊咁啱嗰陣時，我又真係讀緊即係大學嘅時候，有一啲法唔係法醫啦，今次就真係人類學嘅 糖啊。咁啊，教授即系我哋喺 break 嘅时候都有倾偈啦，倾嘅时候佢都话讲开电视剧啊，自己喺度讨论电视剧情咁样啦。咁跟住然之后佢就即系我哋好奇就问，哇系咪真噶？入边啲嘢咪？即因為大家都知道戲劇有好多戲劇成分咁樣啦，咁跟住然之後佢就係啊係啊，入邊啲嘢真，即係你哋就即係佢推介我哋去上其他老師嘅堂，咁咁啱之後嗰個 Sam 咧，我又真係即咁啱見到佢有 open 呢個堂俾我哋 take 啦，咁我就 read 咗，咁跟住就開始上堂，咁跟住就中咗個頭落去咧。就冇走翻出嚟過啦， 即不能自拔都嗱，即係喺我眼前嘅 Vincent 李顯展咧，莫莉都係一個嬌滴滴嘅後生女， 係啊， 即係佢同一啲即係我認識嗰啲 OL 咧，其實分別真係唔大，但係你日日工作，你對住嘅就係一堆骨，或者係屍體有冇啊？ 有，係 啦，有冇啲爛曬一嚿嚿噶？ 有嘅，其實係經常嘅。其實呢個 點解你會咁有興趣呢？之前你講啦，你就話因為套電視劇都有一啲啟發嘅，淨係咁簡單？唔係啩？ 咁可以追溯翻去再細個啲嘅。咁如果喺再細個啲嘅時候，就係好細個，即係小朋友小學前、小學期間啦。其實自己開始中意睇書嘅。咁我嗰陣時睇嗰啲書就係睇《十萬個為什麼》人入邊嗰啲人體構造啊嗰啲啦，跟住睇好多偵探小說嗰啲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好中意睇藍丁格爾呢本傳記啦，咁樣。咁呢啲書咧，其實嗰陣時因為成日細個都係去圖書館，咁跟住屋企人帶我去圖書館嘅時候都係，點解你又係就係呢啲書？睇嚟睇去都係呢啲書。咁跟住後屘佢即係爸爸媽媽都問你係咪想做醫生啊，或者護士啊咁樣啦？即係 藍丁格爾嘛。 係啦。咁但係我又話又好似唔係喎。跟住佢話，咁你睇偵探，你唔係想做警察啊？都唔係喎，咁樣。跟住佢哋就即係好奇怪啦，覺得咁樣，咁我自己都覺得，即係我又講唔埋點解我唔想睇你書，咁直到去開始真係中學初，即係啱啱上中一、中二嘅時候，偶爾喺書展度見到有一本叫法醫嘅，即係唔記得 exactly 叫咩名啦，咁但係一本講法醫嘅書。咁我就買咗嚟睇，跟住睇完之後就覺得好有興趣。咁諗緊唔通呢樣就係我一直以嚟想做嘅嗰樣嘢，因為就是醫科的嘢，人體結構再加查探查案的嘢嘛，咁跟住加埋曬之後就好 make sense 啦。咁但係跟住再睇翻睇嗰個未有得上網，未開始自己識咁樣外面揾資訊嘅年代咧，睇翻本書介紹就原來法醫係要讀醫嘅。咁嗰陣時深知自己嘅成績咧又未好到真係入到醫科嘅，咁跟住就即係放棄咗啦叫做。咁跟住真係跟住就大學啦，入到去就開始接觸到法醫人類學呢樣嘢啦，因為教授啊戲劇嘅關係，咁就覺得法醫人類學可能都係一個出路，都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亦都個理念啊，去做嘅嘢啊，佢嘅價值觀啊，同我自己好接近，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好值得再去鑽研咁樣，跟住就真係踏上咗呢條路啦。 你讀書嘅時候會唔會夠膽同啲朋友講，其實好中意啲骨啊，好中意嗰啲碎嗰啲嘢啊？因為如果普通人聽完一定會話，哇！邊神你咩人嚟㗎？你咁奇怪嘅，一定會咁諗㗎嘛？ 其實唔敢講係咪啊？ 敢講嘅咧？ 同即同系或者一齊讀嗰啲人就好暢所欲言嘅，即大家講到好似好 pro 咁啊，彈好多 terms 出嚟咁啦。咁啊，但係同平時啲人講到即係點啊咁樣，咁每一次都要解釋，即係呢樣係啲咩嚟啊？但係要做啲咩啊？點樣做啊？咁樣，咁佢哋就會好新奇喎、啊、咁樣。咁但係再平常啲，即係純粹，譬如話喺大學嗰啲唔同嗰啲 gathering 啊，就真係好少講話你其實做啲咩啊咁樣。咁直到後屘真係過曬實習，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做咗實習啦，開始做多咗唔同嘅 case work 嘅時候咧，就開始真係敢同人講，跟住啲人就咁樣。 喂，但我想問咧，即係我知道你喺好多報章或者雜誌都有講過呢樣嘢，即係成日都聽人講啊，法醫啊，法醫人類學啊。科學鑑證啊，即係其實有好多對於我哋嚟講咧，普通嘅人咧，咪即係同一樣嘢，都係 check 一個人啫嘛，好唔係應該咁講 ，check 一條屍體啫嘛，咁、但係其實原來都分得好仔細嘅喎、哦。 係其實法醫無論應該咁講，無論法醫科定法證科啦，英文都係叫 forensics 嘅，咁都係嚟自一個拉丁文字，就係話我要將所有嘢擠上去個法庭 forum， 以前嘅 法庭叫 forum 啦，去一個辯論啊、辯護咁樣啦。咁所以咧喺中文先，因為翻譯嘅緣故，可能有分法證或者法醫，但英文咧都係同一個即係意思嘅。咁啊再翻去就係法醫嘅呢個統稱啦。其實法醫係指法醫科，平時我哋解釋嘅法醫做解剖嗰啲法醫係法醫科專科醫生，佢即係一個醫生出嚟跟住主修一個病理學，然之後或者係法醫科嘅病理學，咁去揾出死因嘅。咁但係法醫人類學家咧就以身份行先嘅，反而係即係 aim 嘅嗰樣嘢唔係好一樣。咁但係我哋都會揾到死因嘅，不過嗰個就變咗係我哋嘅次一步啦。即係死因唔係最主要，反而我哋要揾出究竟我哋眼前嘅呢位死者係邊一個。咁希望我哋可以透過我哋嘅工作、我哋嘅專業，可以將佢帶翻去佢嘅屋企咁樣。 其實幾冷門嚇，但係又好有社會責任、好有使命感嘅。其實呢一份嘅工作嚇。不過頭先 Vincent 就講到啦，法醫可能喺病理學嘅角度去睇咧，就話俾人聽，到底嗰個人出咗事之後啦，死咗啦，係啦，發生咩事？你話啦，法醫人類學就係去揾翻佢嘅身份。咁即係話喺佢揾唔到身份嘅時候，就用得著你啦，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呢？ 絕對啱嘅。咁但亦都有啲情況之下，就係有機會佢哋可能喺屍體上面揾唔到死因咧，佢哋都會 pass 俾我哋嘅。咁但係最呢一、這個咧，其實某程度上代表大家都知道佢真係喺毫無頭水、無計可施嘅情況之下咧，先會將佢 pass 俾。因為我哋做親嘅呢啲 case 咧，都要將屍體上面嘅所有軟組織，即係我哋俗稱嘅肉啦，去曬佢。去曬佢之後，我哋先可以攞到骨頭去做嘢嘛。咁所以即係我哋去咗之後黐唔翻落去嘅關係咧，即係代表如果你有覺得有啲嘢你未做到，你未檢查完、未處理好咧，你就唔好俾我哋住啦。因為你要檢查嘅地方第日會冇咗咁樣。 即係你係最後一步。 你係起 係啊， 起骨嗰、那個、即係起啲肉嗰、那個。 係啊，係啊。 拆肉嘅真系，但系我想话你第一次系啦，你第一次开刀拆肉嘅时候咧，你有冇手震呢？因为呢个系人而唔系猪骨，系一个人，哇！ 系冇手震嘅，系啦，咁啊， 好开心添。 又冇好開心，但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咧，即係唔知嗰一下，因為咧聽到個 case briefing 之後埋到去，你就知道哦，係原來個 case 都係咁，我真係有咁嘅需要去做，咁嗰下就好啦，大家分工嚟做啦，咁樣就冇咁樣話真係去諗話究竟係豬啊定係唔係啊咁樣係啦，咁即係都係我成日覺得有時埋到位會自動好似。 上咗身 有啲事，或者吞咗，好似自动就跳咗去一个完全都唔可以话完全嘅但係好识去利用思考，知道而家当下要做啲乜嘢先适合嘅嗰个情绪或者嗰个 mode 咯。多唔多情况底下需要你哋帮助嘅，其实即係法医人类学家嘅帮助去鉴证佢嘅身份到底系点样，同埋头先你话搵唔到佢嘅身份，咁系乜嘢类咩情形底下真系搵唔到佢身份啦？ 有几个情况嘅，第一个情况就系、曾经出现呢啲战乱啊、武装冲突嘅地方啦。譬如好似上几年我哋即系言谈之间都会提及话，可能第日大家做嘢重遇嘅地方就系可能系叙利亚呢啲，咁因为佢哋嗰度嘅冲突比较多，战打个仗添啊，直情咁啊，嗰度会可能需要我哋啦。咁啊，第二种就系可能譬如话已经系死，不过呢个就可能外国特别系美国嗰啲多啲嘅，咁就可能系一啲凶案啦。咁但系个凶案嗰个尸体可能已经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先被发现，咁佢就会即系需要我哋去将佢掘出嚟啊，去做一啲嘅鉴证，揾翻究竟死者系边一个，因为有机会所有嘅衣物啊都冇晒啦，或者佢身上面嘅软组织，可能连指纹嗰啲都冇晒嘅时候咧，就需要我哋啦。咁啊，另外有一啲咧都会需要我哋嘅，就系一啲大型嘅灾难事件，譬如可能天灾人祸咁样。咁啊，所以一啲海啸啊、地震啊相关嘅情况咧，我哋都需要可能出去帮手去鉴定身份。 从你哋嘅职业里面可以找到佢哋嘅乜嘢身份啊？即系喺啲骨度可以望到啲乜嘢 嘅？喺骨头上面望到嘅嘢咧，其实我哋都会叫做系一个类似一个档案咁噶。 咁咧，我哋由幾樣嘢去開始嘅。我哋一般都會由佢嘅性別啦、年齡啦、身高啦，同埋可能我哋會甚至有時知道佢係一啲乜嘢嘅人啦。乜嘢嘅人嘅意思，即係可能譬如話佢嗰個家族嘅人，或者嗰個文化嗰個群體啊，聚居喺邊一個地方。咁我儘量都唔用種族呢個字，因為我哋唔係真係可以睇到究竟佢係乜嘢色嘅人，只不過係佢哋有嗰、那個。即嗰個族群居住嗰個地方嘅習慣咁樣，咁除咗呢樣之外，仲會睇到佢可能生前受過啲咩傷啊，死嗰一刻會唔會受過啲咩傷啊？或者佢會唔會生前患有一啲病？嗰啲病可能係一啲慢性病嚟嘅，即唔係一啲急於即刻可以令到你死嘅啲病，但係需要可能一段時間而即係先會發生或者擴散嘅一啲病症啦，譬如癌症啊，或者係可能一啲結核病啊咁樣，都會睇喺身上面或者骨頭上面睇。 即係變形咗嘅，有啲骨頭係因為 冇錯啦，冇錯啦，會有一啲嘅變化、病變咁樣。 唔同族群嗰啲人嗰啲骨頭有咩分別嘅？即係譬如我哋喺亞洲住嘅人，或者喺外地喺佢啲北歐住嘅人，咁會唔會即係都睇得出，或者凍熱地方啊？其實即係我哋啲構造二百係咪二百零六個骨頭？ 係成人大約平均二百，係 咪都唔一樣噶？ 其實主要唔一樣咧，可能係喺個比例上面，或者係特別係唔一樣嘅地方，可能喺頭部添。 嗯， 係啦。咁我舉一個例啦。咁大家成日都話外國人個鼻係比較高嘅。 嗯，係啊，係啊。 但骨頭應該睇唔到喎，凹落去噶嘛。 冇錯啦，因為鼻係軟骨嚟噶嘛。咁但係鼻嗰個開孔嘅位嘅形狀係會唔一樣嘅，即係你想象，譬如話外國嗰啲骷髏骨頭嗰啲面具或者嗰啲彩繪咧，嗰個黑色嗰、那個 特別大 嘅三角形， 即係如果我哋自己話中國人或者東係亞洲嘅人話細翻啲， 咁點解會有唔一樣咧？就係、是、即現實中啊，唔係個畫 就真 係 咁嘅， 係啦，有啲唔一樣。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外國嘅天氣，特別係歐洲北啲嘅地方啦，因為天氣比較凍，咁咧佢哋需要高啲。嘅个鼻咧，就主要系将嗰个鼻孔收喺下边咧，令到少啲嘅冷空气入去，吹干咗入边嗰个前面嗰啲血管降温。咁、如果唔系，同埋同一时间太多冷空气入去，太干会系咁流鼻血，所以你个鼻高啲。但系如果我哋喺亚洲人就调翻转，因为我哋要散热，所以就、 我哋个鼻就翘啲。豬打鼻啲啦，就係咁解啦， 真係唔同喎，原來都真係喎，怪唔知得我哋啲 features 都唔同啦。不過真係好有趣，聽阿 Vincent 咁講，但我諗你又有興趣啦。跟住然之後你就好多呢啲研究啦，細個嗰陣時睇過呢啲咁嘅書，跟住發掘咗自己呢條腦出嚟啦。但你真係真真正正上堂去讀嘅時候咧，其實係咩一回事咧？有冇咩嘢你係需要克服咧？從來冇諗過係咁嘅啦，係咪？骨頭啊、屍體啊，定係其他，定係冇啊？其實我預咗係咁啊，好開心啊，咁樣 開心都係嘅。咁但係有一啲位置我都覺得需要克服嘅，譬如話因為始終我哋見嘅嘢唔係最，即係唔係一啲好美好、好美滿嘅畫面啦、或者聽到嘅聲音、聞到嘅氣味都唔係一啲大家都想聽到、想聞到嘅嘢啦。咁所以我哋有好多時都會即係要 test 下自己係咪有咁嘅膽量啊。咁第一個我自己 text 自己咧就係第一關咧就係我哋嗰堂係朝頭早八點半，咁我咧就朝頭早八點半，我要知道究竟我上堂可唔可以頂得順呢啲咁血腥嘅畫面？其實係 lecture 嚟嘅啫，普通。咁但係佢就俾好多嗰啲 crime scene 嗰啲案發現場嗰啲相你睇，咁你睇到嘅並唔係淨係環境啊，咁係睇到即可能嗰個屍體嘅樣啦，包括可能唔同嘅死法嘅樣啦。咁所以我朝頭早第一個。俾自己嘅考驗就係我睇呢啲相有冇事，即係會唔會係暈咗，或者係咁我望唔落嘅。咁我哋的而且確咧，個班好多 lecture 咧，都見到有啲同學係上下堂會即係個頭唔知去咗邊，即係自己唔知匿咗去邊嘅啦，已經係啦。咁啊過咗關嘅自己冇事，係啦。我覺得哇，咁八點半都頂到應該 OK 啦，即係最震撼嗰下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咁下一樣咧，就係要 test 下自己夠唔夠記憶力啊。 即係記曬咁多嚿骨嘅名啊，跟住記佢一啲關於佢嘅嘢，或者一啲屍體腐化嘅東西啊，各樣嘢啦，擺咗好多時間落去嘅，真係，因為我好記得嗰陣時讀書，一有時間一放咗學，即係唔係一落曬堂，我要上嘅堂，即係教授就話你要嚟個 lab 用幾多時間你就用啦咁樣，咁我就好即係。多謝佢呢一個 offer 啦，咁我照去啦，咁啊去到咧就嚟夜晚要俾佢踢我走嗰種，咁就話你可唔可以走，我要鎖門去放工啊咁樣啦，點解你仲喺度啊？ 得你一個咋， 係咯？走下走下得翻我一個，本身好多人嘅，但係唔係好懷疑啊自己，因為我又塞住咗耳仔咧，即係盡量等啲人唔好埋嚟俾我自己喺度讀書温書乜都好咁樣，咁啊跟住最後嗰樣嘢咧就呢、這個都叫過咗關嘅，咁跟住然之後最後嗰樣咧就係個味啊。 嗯， 因為那個味咧，係連學校都幫我唔到去試嘅，因為佢哋冇咁多屍體喺度俾我哋去解剖啊，去即係處理咁樣。咁喺實習嘅時候試，的而且確咧係有啲一齊去做實習嘅人咧，之後係轉曬行嘅。 多唔多人轉？ 起碼幾個咯，我哋去嘅係十松呢、這個。佢有幾個係轉咗變咗做律師啦， 即係有三分一嘅人都頂唔順嘅。如果咁講， 有啲變咗 artist 啦，唔知點解，即係畫畫嗰啲 artist 係啦咁樣啦。咁啊因為嗰個味係真係可以好濃烈嘅。咁啊，即係大家一開頭都話唔知道 expect 啲乜嘢，因為每個人形容都就係話好臭咯， 好臭，係咪死老鼠啊？係 咯 係 咯，咩味嚟咧？ 係啦係啦，或者佢哋外國人成日都用啲臭蛋啊、臭芝士味去形容啦。但系冇人可以真系好详尽描述到究竟系一种点嘅味。咁跟住我一去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有啲即系都觉得啊，如果呢间过唔到，系咪即系代表我都要转行咧？咁样，咁啊去嘅时候都即系惊惊地嘅，其实自己都咁啊。但系同自己讲，衰极都系一个月啫，咁样啦。咁跟住然之后去到，觉得又可以、啊，又好似咁样。咁啊，所以我就即系都试咗，咁啊都 work 嘅。之后但系我嗰下就突然之间。明白廣東話原來好博大精深，因為真係好似鹹魚味 哦， 嗰啲鹹噏味嘅，因為 係啦係啦，鹹鴨味， 所以我哋就即係有 嗌係啦係啦，鹹魚 係啦係啦咁樣。其實而家譬如好似而家嘅我啦，因為我 pick up 咗呢陣味啦，聞過之後係會永遠都會記得嘅。 嗯， 係啦。 咁你敢唔敢食辣鹹魚雞粒炒飯？ 食。 你點做到㗎？ 一樣還一樣係咪？ 係啦，咁啊應該咁樣講，聞過嗰陣味之後呢你會永遠都記得。而家反而一聞到呢陣味，我就知係一啲爛肉嘅味咯。 嗯， 係啦，係啦，係啦。 我諗我哋收音機旁邊聽眾大概都會有啲印象， 有畫面啦，已經 有畫面啦，完全已經有啦，所以我要唞一陣先， 大家休息一下。 明明病重又当病 夜就颠倒，就快死先趴下样，眼住眼瞓要撑落场，做到偶然已紧要甘心变样。病菌仍然缠住我不死，令我是你全无道理，的确是辛苦，但只要未太过，臣服你， 为你搞心。 一首轻松少少嘅歌先， 啊、 我啲骨好痛。啱啱听过嘅系朱玲玲嘅歌， 即系阿 Winsome 咧，嗰啲喜好咧，其实真系好特别啊！吓， 系啊，即系细细个嘅时候，竟然已经开始对骨有兴趣。 系，咁到底会带俾佢有啲咩嘅变化啦？因为即系知道佢读呢一科咧，其实真系都好艰辛嘅。 系、啊，一个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有 Winsome 喺度。 Yes。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052点，跌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0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16美元，卖出1860.4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好刺激啊！今晚呢个敏感人物嘅访问啊，莫莉， 佢听到我好紧张，同埋好有画面。 系， 话说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系啦，就揾咗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嘅其中一个女法医啦，咁啊叫李显善 Vincent 上嚟。咁就头先讲到佢读书嘅时候咧，就话 过几关， 系啦，要过几关， 最后嗰关咧就系之前讲到啲味道， 系啦，味道呢一样嘢，佢有。即係頭先有形容到少少似鹹魚， 嗯， 係啦，咁啊亦都會食鹹魚雞粒飯，但我想話好接受唔到啊， 因為其實唔係鹹魚雞粒飯同普通鹹魚味有爭啲嘅。所以 OK， 鹹魚粒同鹹魚香就係分別啦， 係冇錯。其實因為我哋喺讀書嘅時候，喺學嘅時候咧，即係啲教授、啲老師咧，又不停同我哋講，唔好因為呢一啲嘢令到你自己食唔落一啲東西或者一啲食物，因為咁樣即係好似會影響咗你自己嘅生活，你唔應該被呢樣嘢影響。即係如果你真係接受到呢樣嘢，你唔應該被佢影響你生活咁樣。我好記得有一朝我哋上頭先嗰個好早嘅八點半 lecture 啦，跟住咁啱之後有 lab 啦，做完之後咧，咁佢哋就話你今朝上咗嗰個堂睇咗啲相咁震撼，咁你哋就不如試下之後。去食肉醬意粉啦，咁啊， 即系嗰日睇啲嘢劈劈啦，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咁啊，跟住咁我哋就即系我哋，其实我觉得个老师某程度都讲笑嘅。咁但系我同我几个朋友咧，当时嘅朋友咧就话试下佢咯，不如。 咁食唔食得落啊 ？OK OK， 我哋一齐落晴天咁样。咁啊，有一个就真系话。誒唔得啦，我要食素啊！今日想食肉啊，咁樣啊，係啦，咁啊，但我哋就 OK OK 咁樣，咁啊食咗，即係都叫做可以嘅接受嘅 過程當中，我諗即係呢一關，你都其實你都好輕易咁樣去即係已經完成呢一個嘅挑戰啦。仲有冇啲咩好特別？我哋覺得難頂啊，但係其實真係要慢慢先至會適應，要去習慣去面對嘅咧。譬如會唔會係見到啲絲啊、啲骨啊？係 咯，你頭先都係講，因為睇到啲圖啫嘛。啊、真正見到嘅時候，有第二樣嘢噶咯。 其實最初有震撼嘅就係因為係啦，學你哋話齋就係可能喺個書入邊見到嗰啲都係一啲教科書嘅圖片。有時佢都會覺得啊，我為咗你哋睇得安心，我變黑白色，但係會描述係嗰啲咩色咩色咁樣。咁但係當你直接見到呢個屍體嘅轉變咧，即係當下你眼前見到實物咧。是有一個震撼在度嘅，即係嗰下你覺得哇，點解嗰一個人可以變成咁嘅咧？咁樣，咁啊，即係嗰下係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嘅。同樣地，即係可能即係唔好介意啦，一啲屍體上面係有啲昆蟲喺度嘅。當你真係見到實物嘅時候，有啲人就會覺得好嘔心啦，咁有啲人就會覺得頂唔順啦，咁樣都會嘅。咁啊，但係譬如翻返去讀書嘅情況，讀書嘅情況有時候咧喺即係考驗大家去。思考或者嗰個記嘅時間咧，其實係好刺激嘅，我都覺得，因為我哋當下我哋好多時做嘢咧，而家現實之中啦，做一啲 case work 咧，佢好多時都會直接問你，即係啲人啊，或者啲警察啊，直接咧佢可能見到一啲嘢就話：，哇，呢個咩嚟㗎？係咪人㗎？你要即係一下一秒就 係咩嚟㗎？通常俾你係一嚿骨啦，一劈嘢啊，定係一堆嘢啊？ 佢可以係一堆，佢係一堆嘢，可能一箱好碎嘅骨。但是他要问你喂是不是人的或者这堆根本是不是骨啊、如果是人的有多少人啊即是你很快答到他一些很资讯性一个答案的东西。 但是你真的目测到的。 是。 哇即是这个是也都是你们读书的时候考试之一。 没错啦所以我们呢当下呢那段时很多时呢即其实问亲个个都是大部分都有类的东西就是、speed test。咁佢咧就會喺一個 lab 入邊咧，可能開好多個 station， 好多個站咁樣啦。每一個站可能有一個小題目嚟，即係可能一兩條題目啦。咁啊，但係咧，佢就會限你可能一個站得可能30秒或者一分鐘。你見到嗰樣嘢，你要話俾佢聽呢個係咩骨，左定右。跟住如果可能就話埋俾佢聽係男定女。如果得嘅話咧，佢就會問你有冇傷，咩傷，幾時傷。就好似我哋而家做嘢咁样啦，真系一下一下就嗌你答晒你要答到嘅嘢。咁当然你话要好仔细冇可能啦。咁但系基本头先我问，譬如话有几多个人啊，系咪人啊？呢啲一定要答到佢咯。咁啊每一下叮就要转一下。 讲少少啊，冇呢个都有兴趣。有咩特征啦？你见到系例如 譬如男女咁先算啦。男女其实我哋通常会睇 盆骨嘅或者个头嘅，咁一个好即系容易啲理解嘅方法咧，就系、如果额头，我哋睇头会睇额头啦，额头咧我哋会睇到，譬如男性嘅额头咧可能比较斜嘅，即女性系直嘅同短嘅，系啦系啦，咁主要嘅原因都系因为佢哋嘅 呢个都冇分国籍噶嗬，任何一个人都系咁嘅。 類似，但係國籍係有分少少分別嘅，係啦，因為佢會有機會係譬如好似埃及咁樣啦，埃及咧好多人嘅男性嘅頭咧比較女性嘅，但係其實佢係男性嚟嘅，咁所以我哋最後都要睇翻，可能睇埋盤骨咁樣樣咯。 咁如果老人家同年青人咧？ 老人家同年青人，即係你話個分別， 係啊係 啊，有好多人都會以為可以睇 歲。 都系 即系疏松， 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即系有啲人会以为关节炎系一个好好嘅准则或者去指标咧，其实唔系嘅。我有做过啲 case 咧，系嗰个人嘅实质嘅死嘅时候嘅年龄系101岁，但系佢啲关节咧仲健康过我。 哦， 系啊系啊，所以佢即系一个保养嘅问题，系啦，同埋你识唔识，即系或者你本身会唔会有另外一啲嘅病，或者你经历过某一啲嘢，甚至你生活习惯。而影響到嗰啲關節咁樣。 嗱，頭先彭晴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因為 Vincent 都有提過，就話喂，如果個長期病患嘅話，你對啲骨都睇到。咁我想問一下啦，你點樣可以骨度睇到佢有長期病患呢？佢有冇刻啲字落去？ 長期病患好睇究竟佢係一啲咩病嘅？咁但如果譬如會影響到骨頭咧，我哋都會睇到嘅。頭先講嘅關節炎啦，關節炎久而久之，因為個軟骨會磨蝕咗，變咗骨磨骨咧，最後咧有關節炎嗰個地方，如果佢冇咗軟骨咧，佢有啲骨質係側跟。真身啦，就我哋俗称嗰啲骨刺啦，好痛啦。咁啊，仲有一啲位咧，就系当我哋望到呢个骨咧，佢哋嗰有个好似嗰个教位咧，嗰个关节咧，好似抛咗光咁嘅，拧嘅，系啦。咁嗰个就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关节炎嘅一个指标。咁呢啲都我一定睇到嘅，严重啲嘅可能系需要做手术。咁我哋都会睇到痕迹咁样样。 系，真系好多研究，所以都真系系啊。但系你话第一次见到尸体，你啲骨嗰种震撼，你仲记唔记得啊？ OK 嘅，不过我真系当我自己亲身去落手去处理一个人，即系一个尸体由佢有肉变咗做骨头咧，那个程序我永远都会记得嘅，或者嗰个感觉永远都会记得嘅。 系 咁啊，我哋有其实有几个方法嘅，咁但系我哋嗰日咧，因为尸体嘅关系咧，我哋就将冇办法之后，我哋只可以用人手。系啦，平时如果佢多啲肉啊。即係多啲軟組織嘅話，我哋可以用其他方法，但係因為呢個太雪咗太耐啦，咁啊已經基本上好似木乃伊咁樣咁乾曬啦，即係得皮同骨啦，你當嘅時候咧，我哋就唯有用人手啦，咁啊真係要逐啲做咁樣，咁啊係好攰嘅，因為係一個好高度集中嘅一個工作嚟，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我哋用嗰啲。即係手術刀啊，或者係鉗啊，都係金屬，有機會係唔小心無情嘅留咗一啲痕跡喺嗰個骨頭上面。 哇！ 咁啊，係當你做完一個 portion 咧，其實你已經覺得好攰，好似成身梗曬咁。但你望到你自己清得好乾淨嘅時候，你就會有種 滿足感。 冇錯啦。咁啊，所以有種嗰下嗰個滿足感，到而家都係好記得。 嗰陣時你讀緊書咋係嘛？ 實習 緊啦，已經。 係啊，係啊。 咁點啊？即係你做完呢樣嘢之後，有冇處理到佢嘅身份？ 我哋就做咗我哋頭先，即係我最初提及嗰個嗰啲叫做檔骨頭檔案啦，做曬所有我哋可以做嘅 profiling， 但係一直都冇人嚟認領佢。 哦， 係，咁佢就一直都 store 咗喺度咁樣。 係，不過你都盡咗責任，呢個都係其實你嘅工作之一，即係揾翻佢個身份。其實呢個真係好重要喎，呢下。 係。 我覺得好厲害嗰樣嘢就係咧，佢連動物同人嘅都分到喎，因為我哋成日有時都睇到報章有講話，有個人報警話見到啲骨頭啊，即刻揾人去睇下，好似人骨嘅咁。但我真的想象不到，因为人的骨和动物的骨我觉得都有些某程度上很像的嘛。 譬如说猪的某一些部分手指即是猪蹄跟我们的手指骨是很接近的。或者是可能这个可能北美会见得多一些熊掌跟我们的手都是很像的。是啦是啦。那甚至鸡骨啦。 鸡骨。鸡 系啊， 凤爪喎、 啊，死啦！我唔食凤爪啦，而家搞到 唔系， 克服佢 系啦，克服佢鸡骨，特别系鸡翼骨咧，其实系同小即系如果你清得佢好干净，唔系愣住咁样啦，同小朋友人嘅小朋友的骨头系好似噶。 哦，系啊，咁幼嘅啫，都系咁。 系啊，系啊，特别系嗰啲好细个嗰啲B B 咧， 系好啱啱出世冇几耐。 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唔识分嘅情况之下咧，你会以为系咪有咩凶案呢咁样， 香港冇咁嘅职位嘅，系咪啊？法医人类学家有冇噶？ 冇啊，香港未有啊。 咁你喺香港有冇做紧啲乜嘢嘅喺呢一方面？ 香港其實實質的 case 就真的很少的，因為一般他們都會 pass 回去衛生署法醫度自己做啦。但是我自己外國的工作就多一點的。香港主要都是可能做一些研究性質多一點的事情、 實踐經驗的真的要留下，我們可以遲些找下 Winsome 跟我們講一下，因為去那些戰亂的地方其實都很多經驗。 所以現在說回你剛才都說用不同的時間去讀書的時候，你有講過就是說譬如有啲骨啦，你要即刻去睇到啦。但系头先你所讲啦，读到硕士、博士嗰啲嘅时候，嗰、那个嘅考验系咪就已经再唔同啲咧？ 硕士、博士嘅考验已经唔会咁样考你噶啦，因为呢啲已经觉得你一定识噶，呢啲基本盘嚟噶。特别喺一啲工作嘅 project 入边咧，佢哋可能会突然之间有一啲好紧急性嘅一啲叫做挖掘嘅工作，所以我哋可能喺一个指定嘅时间入边去掘。而起曬出嚟，跟住仲要清潔埋，做埋頭先我講嗰啲 profile 嘅嘢，跟住就可能要將啲腐骨已經直接俾翻屋企人。所以我哋喺可能 let's say 得六至八個鐘內做曬頭先講嘅所有嘢， 做啲咩研究啊？係啊， 地嗰度起骨啊， 係啊係啊，即係佢可能會唔會話俾你聽，哦，直情喺呢度下邊嘅啦，你唔使自己盲摸摸去揾，但你要自己去掘佢有幾深，跟住起佢出嚟。帶翻 lab 清潔，即記錄啊，做曬 profile 啊，跟住嗰啲 八個鐘頭要做曬呢啲嘢， 係啊，仲辛苦過打字啊，真係係啊，又做過啲乜嘢喺香港係咪啊？ 呢、這個唔係 呢個唔喺香港嘅， 係都係外國。前兩個暑假度咯，咁啊，佢哋都係因為有機會係一啲叫做失蹤人口嘅 case， 咁可能就係話失蹤人口應該咁樣講，失蹤人口楞一啲好奇怪嘅墓地嘅 case， 即係可能你見到突然之間零零碎碎呢笪地邊係好似掘過嘢，爬過爬鬆過啲泥咁， 盜墓感覺。 咁啊，咁佢哋就覺得好奇怪，咁跟住就嗌我哋落去睇，咁咁啱咧嗰段時間又有一個有一啲嘅屋企人就話佢唔見咗，即係佢哋以前應該咁樣講唔見咗嗰個。親人好似話有想投有啲投訴，睇下係咪有埋咗喺呢度，咁樣會唔會已經遇害當佢遇害先啦？咁啊真係埋咗喺呢度咁樣，咁我哋就要掘啦，掘到佢即係下邊有個即係棺啦，係啦，咁啊嗰個掘咗出嚟之後，可能就係。做頭先嗰啲嘢啦，有個檔案啦、記錄啦，跟住可能下一步咧就係需要佢哋去驗究竟係咪屬於同一個家庭咁樣，咁樣咯。咁但係呢啲嘢可能好緊急，甚至有啲情況之下，可能因為當地嘅宗教問題咧，佢就會需要我哋喺一段好短嘅時間之內，將原本入邊嗰個人撞咗入邊嗰個先人掘咗出嚟，跟住佢將一個新嘅人撞落去，即係佢重用啊！將個墓地重用啊，所以因為佢嗰、那個葬禮係唔會等我哋噶嘛，佢個葬禮係繼續做噶嘛，所以我哋只可以就佢葬禮嘅時間。 所以你要趕啊，咁快。 非常趕。 係有冇揾過啲？其實啲家屬應該多謝你哋啊，係咪？你幫佢哋重組翻，係咪啊？佢哋親人嘅一啲過程。 係，但係有啲係佢唔會想認翻嘅，反而。我有遇過一啲 case 係佢唔想再理呢個人嘅嘢，唔想認佢，跟住就走咗。 咁你揸住堆骨， 係你可唔可以詳細講嗰個發生咩事啊？ 嗰、那個 case 咧，其實係喺 Cyprus 嘅。咁樣咧，我哋嗰、那個 塞浦老師係嘛？ 冇錯，這個 case 咧就喺一個墳場中間。咁呢個墳場其實係全部都撞滿曬人㗎啦，已經係唯獨中間呢一個窿咧。是零零舍舍吉咗嘅，即系冇嘢，冇十字架洞，乜都冇，就一笪地咁样啦。咁啊，即系管理员就觉得好奇怪，管理个坟场嗰个系一个神父嚟嘅，咁佢就觉得好奇怪咁样啦。跟住就嗌我哋话，不如你哋研究一下，因为佢见到啲泥好似又俾人掘过嘅样。咁跟住，然之后我哋就咁啊处理啦。咁我哋掘嘅时候咧，开头都觉得唔会有任何嘢啦，呢度根本冇。 冇即係冇牌冇剩咁樣。咁但係掘下掘下咧，我同我條 team 咧就突然之間揾到咦，即係有啲根部嘅植物，好似薯仔咁樣嘅嘢，種咗喺嗰度。咁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無啦啦有啲咁嘅嘢喺度啦？咁但係最後都解答唔到呢個問題嘅。咁只不過我哋揾到一兜薯仔啦，總之係。咁佢再掘落去咧，我哋就見到一個好完整嘅棺木啦。咁就有啲問題啦，因為點解有個人裝咗喺度冇動牌嘅咧？係咪？咁啊已經覺得好奇怪啦。咁啊，但係個棺木係好完整、好 proper 嘅，有塊玻璃，即係你見到裝到入邊好。卡通片你想象棺木嘅样子，揭开佢咧，入边系一个好完整，已经变晒白骨，即系骨化晒噶啦。咁但系佢着住嗰套衫咧，就令到我哋有第二个好多个问号啦，就系着住一套好睡衣式嘅松衫松裤，唔系一啲靓嘅衫嚟嘅，似真系好似睡衣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就见到佢个头咧，即系我哋起咗出嚟啦，咁啊扎住咗一个枕头。那個枕頭套入面是一些女性的衣物的，是的，我們後來在檢查的時候就發現那個骨頭呢其實是屬無論是由看個頭看個盤骨都是屬於男性的，那就跟著又有問題了，就覺得為什麼他會穿這套衣服，又為什麼會有一些女人衣服在這裡呢，那跟著我們就即是跟那個墳場的管理員說啦，那跟著他說完之後他就說等他又研究一下，因為他們東正教他們不會火葬嘛，他們任何的墓地呢都會記錄在一本簿裡面，那本簿是應該有齊誰撞他啦，他家人是誰啦，他叫什麼名字啦，這些資料他找雲都沒有，即是完全是 off record， 是啦，咁佢已经觉得好奇怪啦，咁佢话佢有用咗佢另外一啲嘅办法，终于揾到一张纸就证明咗呢一个人嘅身份，咁的而且确系男士啦，咁我哋亦都嗰度上面亦都有叫做佢嘅屋企人嘅资料，咁跟住我哋咧就联络咗佢嘅屋企人，咁问佢你系咪呢一个人嘅亲人啊咁样啦，咁啊同佢讲话系啊，我哋咧。因为一些调查关系我们找到他的、骨和他的墓地，那你会不会想认领他，这样那跟着他的家人呢就说我不想认他、我不想你以后任何东西都不要找我了，这样那原来呢我们后来才知道，因为呢这一位的男士呢或者应该用女士去称呼他，因为他是当时1950几年的同性恋者、因为东正教教义是不容许这件事啦，没错啦，咁当时那个神父呢亦都好反对啦，所以呢撞了他之后呢连个名字都不可以即加下去、甚至不可以动个牌、而撞他呢都出自一份叫做哎见你都即是因为你都是一个人我就撞你啦，但不代表他承认你，咁、所以他呢就找其他人帮他换晒啲衫，但是他的衫他原本那些衫都跟住他落土的，咁他呢啲衫点嚟嘅呢就好似系物，即系佢着住嗰套松身衫，就好似系嗰啲嗰啲失物认领嗰啲，求其揾一套帮佢换嘅啫，系、啊系，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嗰下系嗰种无力感，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因为 但系好犀利，佢你系将一堆骨。跟住然之后就发掘到佢背后原来个身世啊，即系其实嗰个骨头系讲翻晒嘅，其实个骨头系代表咗佢个生前所有嘅故仔嘅， 系啊系啊，呢、这个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我对骨头或者对法医人类学一个好执着、好着迷嘅地方，就系、是、你以为一堆骨冇用，但系其实唔系咯，佢包含咗好多嘢，我哋一生人。即系呢一副骨系用行咗一世啊嘛，咁你记录嘅嘢就系你一世嘅嘢咯，咁所以唔可以以为佢冇用咯、 真系每个人都佢嘅故事，唔单止系而家望到嘅磨砺， 系 磨砺嘅骨头都一样啊。 看着你的脸躺在我枕边，是你令时光蔓延，你折射了光线擦亮我眼边，午后阳光仿佛给你加冕，不管身边多改变，只顾这一 誓言，一声不发在你身边，不许你注定一人，永远共你去抱紧，一生中百样可能，爱上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的抖震，示意我再不你走远，岁月实太浅，若有人迷失归家方向不变，不管天开始直说，这世界再决绝，都想跟你渡过辛酸，不许你注定一人，永远共你去抱紧，一生中百样可想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的抖震，示意我再不必孤单，寄生只想会有日可能与你共成的身份，要回望这生也有你陪衬，不作陌生 话咧，即系每一首歌都有佢嘅古仔咧。咁每一块骨头咧，喺我哋嘅嘉宾 Winson 嘅口中咧，即系我哋听到咧，真系有佢自己唔同嘅故事啊。 系，所以呢一首歌咧，唔好以为同骨头冇关系，因为佢系同佢嘅主因有关系。因为听 Winson 讲咧，佢话佢平时系听 DJ 去做工作噶， 哇！即系一路听 DJ 嘅歌，一路喺度执住啲。骨研究啲骨咯， 系啊，研究啲骨噶。咁呢首歌咧就唔系我哋拣俾佢嘅，佢身边嘅一个嘅朋友拣俾佢噶。 好朋友系咪啊？ 好好朋友嘅，送俾大家，亦都送俾 Winson 啦。不许你注定一人 ，DJ。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显卫报道新闻。葵盛西邨第八座五楼晚上再发现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分别涉及三个不同住宅单位。另外，同层至今先后已经出现十五宗个案，涉及八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话，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楼层已经出现群组爆发，所有五楼单位住户都存在感染同传播病毒的风险，因此五楼所有其余住户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卫生署会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又话，会继续密切跟进第八座其他居民的病毒检测结果。政府为居民的检测服务仍然会继续。一田百货表示，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田沙田店有五名员工初步确诊，另外有五名员工亦都初步确诊，分别来自个别专柜或者部门。 日田话沙田店已经全面关闭，由专业人士清洁和消毒，已经要求该店全部员工停工检测，要有阴性检测报告才可以进店工作。该店会持续进行清洁程序，待所有员工完成检测才重新开业。警方拘捕八人，涉嫌在上个月19号，即是中大毕业礼当日，在中大校园内游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被捕人士当中三人是学生，但同中大无关。涉嫌挥动港独旗帜及叫港独口号，亦都涉嫌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他又说被捕人士包括两名区议员，警方今日有到被捕人士家中搜证。西贡区议员李家瑞和观塘区议员陈奕迅的社交平台均表示两人被警方拘捕。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报道，美国政府最快会起当地星期一宣布对至少12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涉及取消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议员资格，被制裁的对象亦都可能包括香港官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一直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美方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方人员进行所谓的制裁。他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若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定将会继续采取坚决反制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华春莹又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对包括议员在内的公职人员违背誓言、背叛国家的行径视而不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73.77点，跌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6点，跌2点。道琼斯指数报30075点，跌1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1，日元104.1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1，人民币6.530，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4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1.26美元，卖出186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逢 禮拜一晚晚上十一點半新聞之後就會有塔羅 Rainbow 時間。 Hello， 你好， 好開心啊！啊，咁咧今日其實都好開心嘅，另外原因咧就好想同大家介紹一副最近我好中意嘅牌。 係。 咁其實呢副牌咧，佢係一個食物占卜嚟嘅。佢每一隻牌啦，裡面都有食物啦。咁佢有分唔同家族嘅，譬如菜啦、肉啦、嘢飲啦，同埋甜品家族。咁、所以咧，當你譬如抽牌嘅時候咧，就會抽到啊，譬如你食乜嘢會減到肥啦，或者你食乜嘢你情緒會好啲啦。有人咧就話：，哎，我想知道愛情運啊。咁點解你連食乜嘢都可以增強你愛情運或者金錢運咧？就是、當你食完呢樣嘢，你會有動力去做嗰件事。 係， 佢就解救咗你靈魂嗰種壓力，就會令到你所有嘢順利啲咯。 啲人成日都話愛情就好似食嘢咁啊嘛。 咁你有冇啲咩特別嘅嘢食？你係覺得同愛情好似啊？ 我有嘅喎、 哦。係， 我成日覺得糖似嘅，因為甜啊嘛。苦瓜似嘅，因為苦瓜咧係甘啊。甘得嚟咧，即係好似人愛情咁，有啲愛情唔係一定要全部都甜噶嘛。 明白。好嗱，咁如果係咁就睇你愛情觀啦。第一，你唔需要靚仔嘅，因為你講嘅兩種食物裡面咧都冇樣睇嘅。 糖、 但係糖佢係其實可以硬糖都係冇樣噶嘛，即係佢都係一個表面唔係平滑嘅狀態。 係。 咁苦瓜就更加啦。第二咧，其實你需要人氹嘅，即係你好中意苦中有點甘，即係甜啊、甘呢啲味咧，其實都係講緊啊，我願意同你共甘苦。或者我愿意同你一起，所以你的食物都是比较我哋讲的比较偏向你愿意付出或者你愿意为呢段感情去做一啲嘢，去反映你嘅情绪。 咦，咁即系话 Rainbow 今次而家讲呢个食物咧都几好、啊，即系只要大家咧拆解咗你心仪嘅对象中意食啲乜嘢嘅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大概知道佢性格可能系点。 冇错啦，譬如我帮你抽两只牌啦，咩类型嘅男仔啊，佢会觉得你好食咧？ 系 咁咧。 佢都好食， 系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朱古力曲奇嘅男仔啦，同埋椰菜花嘅男仔。 系 咁咧，证明咧，其实通常嗰啲男仔咧就系高瘦嘅，即系佢可能唔系特别， 好似棵树，好似棵椰菜咁嘅，即系西兰花咁嘅。 高瘦瘦啊，但系咧佢有脑嘅，佢中意用脑谂嘢嘅。 系 譬如佢 strategy 会好叻啊，或者佢讲嘢会好叻嘅男仔咧，都会吸引你嘅。而且咧， 吸引我即系我中意， 或者佢都会中意你嘅，因为佢哋会觉得啊呢种人会同你觉得相处得好舒服， 正、 啊。冇错，咁另外就系朱古力曲奇啦，就系、是、有少少肚腩嘅，即系通常你朱古力行虽然佢高瘦，但系佢系会中度发福嘅。 你知唔知我而家即刻谂到嘅画面系咩啊？ 咩啊？ 有如果一个人系点样高高瘦瘦得嚟又肚腩咧， 啤酒肚咯。 我就谂到 E.T.， 谂多咗，咁或者咧就 外星人， 边啲人可以同你做朋友咧？咁你就抽到雪糕嘅，咁呢个雪糕仲要系青柠雪糕啦，就即系话你中意啲朋友对你真心啲嘅，食嘅，佢酸嘅，可能佢讲嘢唔系真系咁好听，但你会觉得啊呢啲人系真心为我好嘅。但雪糕咧就系、是、你其实好需要佢都热情，即系因为你系冻冰冰嘅，所以嗰个人都要热情啦，去 融化我。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嗰个人唔主动咧，又系死嘅，因为唔搞唔掂噶，你哋会冇办法做朋友。所以其实呢、這个。占卜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第一他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你啦。第二呢我很喜欢用这个牌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灵魂住着什么食物啦。咁呢你就住了这个面包汤啊，即是有个大面包里面有汤啊，证明呢其实你是包容性好大的人嚟嘅。 但是其实他会淋的，因为个面包浸得多汤他会淋的嘛。 所以你个心底咪好好啦，即是证明你里面其实好淋的，出面是脆波波的，长期 keep 住青春外表啦。咁但是同样地呢就是食你好饱肚嘅，即系同你倾偈会觉得，喂，真系有嗰种被喂饱嘅感觉，我唔会觉得同你讲嘢好空泛。咁所以咧，其实俾人嘅感觉，你都系一个好好嘅女仔啦，同埋好识保护人嘅。 系，我听完 Rainbow 咁讲，原来食物我冇谂过牌啦，食物咧原来可以去形容一个人。Rainbow 形容完我啦，咁不如咁啊，而家抽一只牌系 Rainbow 系点，我睇下我形唔形容到。咁所以听众们迟啲咪可以去学咯。因为佢点解可以去学咧？就系、是、因为大家原来用一种嘅食物，你已经可以大概知道嗰样嘅性格系咩。Rainbow 抽咗一只，呢只牌 薯仔沙律。 我觉得 Rainbow 系开胃嘅，俾人感觉系啦，开胃得嚟。头先所讲 饱 肚可以，因为有营养。因为啲人话薯仔其实系平民嘅一个食物， 系 佢除咗有营养之外，佢可以令人饱肚，即系佢会令到人哋觉得佢好开心，同埋好想亲近嘅，就等于大家肚。我嘅时候会好需要佢，因为佢系一个沙律，即系一个前菜，似唔似？形容得啱啊？ 啱嘅，同埋我觉得我自己都几平民化嘅，即系我系。 多數啲人行埋嚟都容易同我相處。 係啊，咦，即係話其實可以好多人都可以真係用食物可以溝通喎，幾好啊！ 同埋咧，我自己覺得，譬如而家聽緊嘅聽眾啦，咁、我咧就覺得嗱，你哋諗住自己嘅另一半，咁咧就。一二三，咁大家就谂下啊，究竟我另一半似边种食物？咁我哋就开估咯。 系、咁，不如我哋讲嗰三只牌咩先，逐只牌解释啦。因为我觉得好好玩啊，原来即系我哋就算唔识塔罗嘅、都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解读嗰个人啊。嗱 ，Rainbow 抽咗三只牌，一只就系寿司，系啦，第二只牌系 焗鸡，即系圣诞节嗰只 烤鸡， 烤鸡 系第三只系一个苹果。咁我哋拣咗第一只牌啦， 好简单啦。咁第一个拣嘅。朋友咧就揀咗壽司，咁就代表咧，其實你嘅另一半咧，對於你嚟講係 fresh 好緊要嘅，即係新鮮啦，多種味覺嘅享受啦。 你意思即係話，如果敏感時刻嘅朋友，如果而家突然間一諗到壽司嘅，就會有呢一樣嘢啦。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其實抽三隻牌咧，就係大概你覺得邊種食物比較似你嘅另一半，或者可能一個你想知佢一個咩人嘅人都得。咁第一個就係壽司啦。 壽司會唔會好富貴㗎？即係話佢諗起嗰個人。 會啊，或者佢會覺得呢個人同佢可以行落去一齊好開心，即係你會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可以擺上大台嘅，即係你會覺得哇！佢絕對係一個 presentable 嘅人啦、但係佢要點豉油同 wasabi 即係代表咩？呢、個人係坑嘅，呢、個人嘅性格咧可能無味，但係只要你講中 topic 或者你有一啲嘢你同佢係好啱 key 嘅，佢就會好坑或者好有呢個睇法同諗法嘅。 我突然間諗咗樣嘢好破科喎， 係 揀壽司嘅人會唔會好中意睇色情片㗎？ 會嘅，如果係呢三樣裡面佢會嘅。 因为日本嘢嘛， 冇错，同埋佢要点豉油， 仲要系刺身坦荡啫嘛。 咁但系好彩我唔系谂一咯，我谂你嘅时候冇谂一噶，我谂二。 如果有这个敏感时刻的听众们第二只牌你又揀烤鸡的呢、那是什 么呢那就代表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愿意为人牺牲的人、但鸡未上台之前他可能生蛋或者他懂叫、即其实你本身是有 function 的、 即是帮到很多人 没错其实你是有很多面的 function 的、不过你看看 Fire 怎样煮你的是咁啊，烤雞咧最緊要咩啊？皮脆肉滑，即係人哋俾你嘅感覺，你一定係白雪雪啊，覺得你其實都靚女，或者覺得你好攬啊，好好摸嘅。咁另外咧，烤雞有樣嘢好緊要咧，就係佢三種食物裡面最香嘅，證明你俾人嘅感覺都係乾淨啦、清潔啦、或者你成日都有種香味啦，或者你好識得打扮自己。所以如果要嘅人咧，都會覺得啊，你應該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但記住啊，食烤雞有個好大鑊嘅問題 係。 手是污糟的即代表他跟你交手就会觉得、可能你有些哪吒的手段或者可能你有些暗藏的性格、是埋不到身才知道你那种两面的、 你刚才说第二只想起我即是我哪吒那人 我觉得你其实本身是污糟的 我承认我自己是成日不执屋嘅， 因为我有一年送俾你嘅礼物就是送一个锁俾你，我终于发觉原来你系唔执屋嘅，佢会问我点样用嘅，所以我就知啦。咁所以咧，你记住，如果拣黑鸡嘅朋友，个酱汁都好紧要，因为黑鸡系会有个酱噶嘛，咁即系话其实咧。身邊佢群咩人咧，佢都可能會改變少少。 哦，嗱，咁好啦，烤雞另外俾我感覺就係有蛋白質， 係 同埋佢係多人去中意佢嘅， 冇錯。 即係受歡迎。 啖啖肉咧，仲要 係啦，因為點解咧？逢係嗰啲炸雞嗰啲啊，啱小朋友啊，啱啲夜味，中意食濃味嘅嘢啦，健康減肥嘅又會食烚雞肉啦，所以雞呢樣嘢咧，應該係多人中意嘅。 我哋方信嘅。 好啦，我哋快速講埋蘋果啦， 好 更加健康啦。 蘋果係健康嘅，但你見到蘋果嗰。隻牌下面有條蛇，有條蟲，所以其實就可能呢個人咧就好靚嘅外表，但係裡面有啲壞，可能會教壞人噶。但係咧，佢哋表面上嚟咧就做得好好嘅。咁而且蘋果咧有個特性咧，就係始終佢係紅色嘅，所以佢會令到你會覺得佢都係一個好保持形象嘅一個人啦。咁同埋佢嘅感覺都係健康嘅，我都會話佢多數都係。心灵上是会照顾到你的咯。 同埋苹果我唔知道我就咁一望个画面、我只係諗到佢健康同埋佢係可爱同埋后生年轻心地。 係㗎。 因为佢係红波波嘅。咁、但我就睇唔到啲蟲囉 ,miss 咗。 唔係唔緊要就睇我隔離啫。 好啦咁所以頭先 Rainbow 解答咗如果呢呢、這個我哋敏感時刻嘅聽眾們呢如果你突然間諗起一個嘅食物嘅話你都可以用你自己嘅想像或者你自己嘅思考方法 白去睇下對方又準唔準嘅。咁、好啦，一首歌翻嚟之後，你就真係同我哋玩心理測驗咯。今次係玩啲咩心理測驗呢？ 今世你欠下咩情債？ I'm a little obsessed. Maybe it's hard to forget you. Get you off my chest.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嘅塔罗 Rainbow 时间。咁头先 Rainbow 都讲咗啦，今次咧我哋心理测验就系讲今生啊，你会有啲乜嘢嘅情债？ 冇错， 嗱，情债方面唔一定系感情嘅，即系唔一定系伴侣嘅，可以屋企人、小朋友、 可以 朋友。 动物都得嘅， 动物系啦，即系总之凡系有感情拉楞嘅，即系你上司都可能会有。 但系我同我上司冇乜感情瓜葛嘅， 唔系即系意思系事业上面或者工作上面嘅债 可以嘅，但系我唔想有， 我都唔想有。好啦，咁啊，而家逐一解答啦。A 嗰、那个，因为其实今次系有得意嘅，因为每一个都有两只牌，点解嘅？ 因为咧，一定系对立嘅关系先叫情债嘅。 嗯， 咁所以就要睇翻对方点样睇你啦，或者你点样睇对方。咁你拣咩啊？ 我拣 你唔系咩关系，拣咩先？嗱，我拣爱情，我拣 D。 哦，有得俾你咁样拣嘅。 你譬如你拣友情，跟住友情系 A、B、C、D 边个咯？ 诶，我拣友情，想拣中间绿诶 C 嗰只绿色嗰只，系啦。A 系爱情。 我 A 系爱情， 系啦。 呢个系友情，咁我就呢个系友，我 D 系爱情。 好。 B 是友情啦， 好，大家可以上去我哋敏感时刻的社交平台就会看到我哋所讲的那些牌究竟是怎样的啦。好啦，快速解答第 A 那个啦 ，A 那个有一个汽水，还有一个即食的饭嚟噶， 冇错，外卖炒饭， 系，即系我中意食速食嘅， 唔系你呢个是你的 爱情 ，OK。咁咧就係代表其實你覺得最緊要係大家配合，我唔介意同你食平民餐嘅， 嗯， 我唔介意同你喺關係上面可能大家好大眾化， 嗯， 但係我好介意嘅係你同我睇法一唔一致， 嗱、 啊，但係炒飯同汽水本身係睇法唔一致， 啊點解啊？ 因為汽水係水嚟嘅， 啊， 佢係氣糖水嚟啫嘛， 但係唔係炒飯應該配合汽水先可以鋸翻啲氣出嚟， 係啊，咁所以你哋兩個呢一世係合拍嘅，但本身你哋嘅性格係唔合拍嘅， 哦， 因為本身一個係水啦，一個係澱粉質啦， 嗯， 咁澱粉質同水本身就唔係同樣嘅嘢嚟噶嘛， 令到大家越嚟越黐肥， 冇錯，或者令到大家睇法好唔一致，咁所以可能一開波大家睇法唔一致嘅， 嗯， 所以可能你嘅愛情伴侶成日都遇到啲人咧，就你一開波係覺得同佢冇可能， 係 或者冇咁嘅同佢夾， 係 真係好 click， 突然之間發生嘅， 係 好似個汽水咁爆出嚟嘅， 係 咁之後咧，佢就好似個炒飯咁。温暖你三餐啦，咁但系你话有冇营养呢？冇营养啊，所以你嘅爱情唔一定 系 有营养嘅，甚至乎可能听众朋友你嘅友情或者乜情 都可以咁样解 读，都系冇营养 嘅，都可以咁样解读。 系啦， 你同呢个朋友可以好合拍，唔系开头好唔合拍， 冇错， 之后好合拍，但系你哋 冇 营养分嘅， 系啦。 好啦 ，B 嗰只牌啦 ，B 系有一个嘅罐头汤同埋一个肠仔。 好啦，嗱咁样咧，我成日都会话咧，我最中意交咩朋友啊？损友。嗱、 嗯、 呢、這个就系绝对损友嘅组合。第一，两个都系加工食品，所以两个都系合拍嘅，因为本身系加工食品嚟噶嘛。 嗯、 但系咧，肠仔同罐头汤两个呢种加工食品都系乜嘢咧？就系、是、其实非常唔健康， 好多钠。 冇错， 好咸， 好咸嘅一啲加工食品。所以我同我朋友一齐咧，系好中意 一齐 讲咸 嘢。 或者是很喜欢讲啲人生道理、人生嘢咯，即系好中意讲哲理嘢，或者好中意讲，诶、哎，最近八卦嘢都会，即系因为我哋讲嘅 topic 系一致嘅，所以我所有好朋友都知噶啦，系傻嘅，我系唔同正常人玩嘅，因为正常人就唔会系加工食品，咁所以咧，如果拣呢个组合嘅朋友咧，你同你嘅伴侣又好乜都好啦，一定系唔正常嘅，但系大家好开心就得啦，因为大家有大家嘅世界，的而且确。你的世界和其他人的世界有少少不同，因为多添加剂，即是多添加很多不同的东西下去、 嗯嗯。 但正正人生就是这样的啦，这样才精彩的嘛。 好啦，到 C 那隻牌啦、oh. ，C 有两隻牌，两个都是菜这样的，一盘就是豆来的，一盘就真的 是 沙律菜、菠菜的物体。嗯、 好啦，嗱，咁其实呢如果你问关系呢我自己觉得在这里面最健康就是这对的啦，因为 at least 大家都是菜。只不过一个瓜罐头瓜，一个真系种出嚟嘅，所以我会话可能你哋嘅 background 好唔同， 嗯， 即系可能一个读国际校，或者一个系外国翻嚟，或者点，可能大家生活或者大家嘅性格、 嗯， 各方面嚟自唔同嘅地方， 嗯， 但正正因为咁样嚟自五湖八海咧，大家会有好多唔同嘅 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系 你多四个海出嚟， 咁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但系大家会夹嘅，因为大家都系青咪咪啊嘛，大家都系健康，所以喺埋一齐嘅时候咧，系希望健康成长，嗯、或者为对方着想嘅，啲健康嘅关系 系好好啊呢、這个系，同埋好清新嘅，会唔会咧？ 冇错，都清新嘅，因为都系想去厕所噶嘛，会排走一啲唔好嘅 energy。所以当你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好多唔开心嘅嘢可以排走嘅。 系好啦，最后一只牌第四副牌系咩咧？豆腐 同炸鸡， 炸鸡嚟嘅。 系啦，咁我拣咗我嘅爱情系咁啦。咁咧就我唔知道 你好明显豆腐啦， 我唔希望自己豆腐啦。咁但系咧，豆腐咧同炸鸡嘅关系咧就是、一个好健康， 一個是好唔健康，其實佢唔係炸雞， 翻 炸魚薯條啊， 咪燉翻雲咯，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呢段關係咧就係互補不足嘅， 嗯。 当想有肥腻嘢食嘅时候有肥腻嘢啦，想健康有健康啦。咁所以如果系情侣关系咧，最好嘅 combination 系呢、這个。 嗯。 咁但系当然啦，你话头先嗰个菜唔健康咩？唔系，不过你哋咪冇油分咯。 系。 即系你冇冇错，你哋就冇生活嘅节奏或者冇生活特色。 嗯。 咁所以拣啲嘅朋友咧，其实个结果系最好。不过记住，因为有一个系豆腐，即系一个咧系玻璃心啲。 哦。 一个系炸嘅，即系咩快嘅热气嘅。咁所以两个都会有少少自己性格上嘅问题，系需要大家去合拍翻。 系。咁啊，今日多谢晒塔罗 wing 部啦，因为就已经可以帮我哋分析到，原来食物都同我哋心灵系有关嘅。下个礼拜再见。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堆积起千堆万，藏柜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越洁等，小手拍远迷途仍指反。一屋户燕帐气也好，共生活户利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 觉得你自己似咩食物呢？ 我今晚听到 Rainbow 咁样讲啦，我觉得系一个好好打开话题嘅一种方法啦。真系我中意食咩食物唔紧要嘅，最紧要系我知道我中意食咩食物，或者人哋中意食咩食物而打开到嗰个话题先紧要。 系啊，所以大家不妨食饭嘅时候都可以攞呢一样嘢嚟打开话匣子。好啦，最后听到嘅歌系李靖君 Gaddis 嘅《互利相斗》。今日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啦。聊聊未知。